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战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且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终于又能跟我们浩哥坐在一起主持节目， 是不是很开心？ 我十分的激动。 你看我也是 啊，是吗？ 啊， 希望你以后能多跟我搭档一 回、好像我老不来似的。 难得跟您搭档一回，内心感到十分的荣幸啊！ 我也是，感觉跟你好久没见了，你还好吗？ 各位朋友，我还挺好的啊。 那我就放心了。 能不能 家里挺好的， 夹带私货呀？各位朋友，这儿是 FM 98.2 AM 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 嗯， 我们九八二呢，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砰一点，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发生的情况了。 是， 今儿四个人穿的不太整齐划一的， 就是、 不太整齐， 各个时节都有， 各个颜色也都有，特别的全面。 主要是深色居多哈。 嗯， 那么当然了，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然后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来 介绍一下 今天的 到场的嘉宾，他们是青年导演制片人斯坦。 我以为又要说错了。 中年是吧？以前。 老师好。 哎，别 太客气了。 最近斯坦有新片上映哈，一会儿再说。然后是我们的新面孔，但是对我来说是老朋友了啊，我的师弟啊，新锐主持人博文。 Hello, 也是我的师弟好吗？欢迎博文， 是我们的师弟。 大家好，各位大家好，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你看这嘴，这 一张嘴就有没有 啊？ 一张嘴就有有没有？ 一会儿你是准备来敲山还是？ 我已经给他分配好角色了。 哎呦， 这么快呀？ 导演已经安排角了， 刚安排角了， 他媳妇儿。 打电话那个 啊，特别好，特别好， 可以。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咱们来围读一下这个小品啊，爆笑小品，就是老同学乔杉，还有这个修睿两个人主演的。说的是乔杉扮演的这位啊，他是全县的首富，但是因为从小学习不好，没少受罪，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偏偏还是这个妄自尊大的不行。这次同学聚会呢，碰到了以前的学习委员修睿，好好的戏弄了一番昔日的学霸仇人，但是没想到自己儿子上学正好要求到他的老同学的头上，就这么一个过程。各位想看谁演修睿，谁演乔杉啊？可以各位我们刷起来是吧？小礼物刷起来。 为什么刷起来？不好意思，明着要是吧？不好意思， 一般都是斯坦去明着要，我们都不会。 斯坦，来来来。你要说什么来着？ 今天呢，我的旁边坐了一位新锐的主持人，他呢也是花椒的老朋友，所以这个你比较熟，有什么礼物？来来来， 啥玩意儿值钱送啥？ 好了，直白，可以， 特别好， 给一个小 以后常来啊， 啊常来，必须 以后常来啊， 老家， 哎，好了，可以说普通话，你是个主持人， 好， 来啊，咱们到了普通话这个什么叫 普通话？ 到了每日网剧， 你把你的师哥给吓着了。我跟你说啊，你师哥感觉很危机啊。 每日网剧榜单的推荐哈，咱们来说第一个叫做《国民大生活》。 呀嘿，昨天也是第一个，这个 是吧？那确实它的表现非常抢眼哈。平台是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7123万。昨天我听你们节目了。 哎呦，是吗？ 啊， 来， 林飞说还有我们加了好东西，加了醒子了是吧？ 啊， 设备升级了 啊，对，怎么样？你对我们的表现还满意吗？ 满意，真的不错。 你感受不满意？ 是我又不在这儿， 对， 谁不在说谁。大佐昨天可能稍微有一些。 大佐怎么了？ 挺好。没有，我是本着谁不在说谁的这个原则嘛。 哦， 这个国民大生活， 对不起，这个梗我没接住，太沉了。 毕竟我们好久没一块合作搭档了，是吧？ 啊，有点不默契了，是吧？ 对，一会儿得默契起来。 那你多说两句啊。 好，我一直在说，你没发现吗？ 来着吧，直起。 第一部剧叫《国民大生活》，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7123万啊！ 哎，又比昨天多了 哦。 嗯， 然后对，昨天你们还谈到郑恺演的嘛，是吧？ 对， 不太适合演这么一位。 我总觉得他 不是特别合适。当然有可能人家可能就演技比较担当吧， 就 还是能演好，因为你想这个播放量其实每天都在攀升，所以看得出来这 部剧一直都是第一的位置， 对，就确实还挺不错的。来， 说的是什么呢？ 给介绍介绍。 说的是王书望和露露啊，在泰国相遇相识，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情之后就相爱了。回国之后两人准备就结婚嘛，但是遭到了双方家庭反对。 嗯， 王书望呢，放弃了北京的事业，来到了上海，开了这么一家陶瓷店，向露露家人证明自己可以给露露更好的生活。露露的父母呢，依旧认为王书望和露露啊不老合适的，就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嗯， 那王书望的异父异母的姐姐叫赵燕啊，这个你们昨天分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异父异母确实有很多堂姐、表姐等等，全是姐姐嘛，是吧？ 领导，我们没请您评价昨天的节目，您说 也多次来到了上海，他呢，这个作为姐姐啊，还和露露的妈妈蒋妙音发生了争吵了，这让两人的婚事再度拖延。露露和王书望的爱情不断的经受着来自双方家庭的打击和考验，究竟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姐姐赵燕，她纯属就是一个不太靠谱的队友，你知道吗？你人家本来两家对这婚事就不是特别看好，完了你来了还跟人家丈母娘吵架，是吧？ 那你一般是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姐姐呢？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小弟啊，小弟现在 比如说婆门 啊 恋爱了， 嗯， 对方的这个家里不同意 啊，开个玩笑啊， 这个玩笑开得不太好。 我随便这么一开，领导别批评我，有点紧张。 你就想想，你作为这么一个 姐姐，那肯定是展现自己弟弟的这个人格魅力，还有他的优点了。 但是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就不烦一个，就烦这小伙子平常比较爱显摆、爱炫耀的状态。你姐姐来又在帮 我，倒不是。我跟你说，显摆分好几种。 嗯。 不显山不露水的显摆叫一种显摆，显山又露水的显摆叫另外一种显摆。一般招人烦的都是显山又露水的显摆。 是，但是你看，你刚才说你要夸自己弟弟很优秀，让对方家庭这个，但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驶向一个另外的方面吗？ 不会吧？但我觉得是一定不要发生矛盾吧。就比如说，如果双方再有争执，其实你。我跟你讲，有了争执再去解这个扣子就会难上加难。 对， 嗯， 对，有争执更难。 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这男孩真的他的诉求就是要为了跟这个女生结婚的话，还真的就是最好就是软一点。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姐姐，首先来说女生都比较细心，你可以多方打探对方想要什么样的姑爷子，然后再 投其所好，是不是 再把自己弟弟那一方面展现给他们看才好。 有经验呀，老于。 我被人这么夸过。 真行，当年你是不是结婚的时候跟你媳妇儿也经历过这么一段 啊？你费老劲。说回来，那个第二个网剧叫什么？ 亲爱的王子大人。叫的不是您啊。 没答应啊，你这。 这在多平台播出的。 喊你 的 波儿。 哎 你看看。 但是播放量也不老少，5839万哈。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平凡的少女叫孙小桃。 你瞧。 很平凡嘛，但是她却意外，就是 这名儿 设定就是平凡少女，好吧？太不默契了，真的老不搭档，这问题老是摔到脚跟上。啊，她一个非常平凡的少女就意外卷入了影帝江浩的死亡事件。 哦， 而且在查找这个真相的过程当中，逐渐跟傲娇王子大人相互吸引了的一个故事。 嗯， 傲娇王子大人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嘛。 嗯， 江浩呢和孙小桃这一对江桃 CP 的爱情，从一开始的欢喜冤家到彼此顾忌不太敢靠近，然后呢最终又两情相悦，然后呢又因为一些误会分开，就比较典型的那种就是偶像片的对那种套路啊， 好几番啊， 对，就有阻力，然后刚要好的时候啪又不让你在一块儿啊，就往往就是这样一波三折。就这部剧呢基本上是以那种比较浪漫的画风吧，反套路的一种叙事情格，以叙事风格还有搞笑的脑洞，就是也是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好评的。是这样的一部剧。 反正纯浪漫、纯美、浪漫的画风这种事儿，如果要是能在网剧里边播得很好的话， 挺难的。 对，咱们看看他的这个 海报吧， 海报来看一看，这几位其实，在颜值上未必那么样的惊艳，那为什么会好？各位 就是没有说特别出挑，对吧？ 对对， 俊男靓女其实我们不少见了 啊，是 而且现在大家也是火眼金睛啦，对吧？不会说对某一个小鲜肉，因为他颜值就。当然也是有颜是一切嘛，尤其是在就是文化产品当中， 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么好，有颜是一切，我们就是闲这个节目， 谢谢 你说啥 博文，你要说啥？ 贼美。 说是我哈，谢谢小李，说起来 浩浩说的不是你。 我是，我知道，我也替你高兴感觉。 哎，我刚看有刷礼物的，博文是你自己刷的。 二姨你来了，二姨啊。 二姨 你来晚了。我二姑父叫了啊。 来来来来，二姨二姨夫。二姨叫什么二姑父呢？ 傻了，姨夫妈呀。家族大团结。 你看看，对对对。 刚才说了两部都是播放量 千万级的， 对，比较多 的， 嗯，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部呢，就画风比较清奇，叫《假凤虚凰》，爱奇艺播出的，当然播放量16万。 说的是太宣国太子叶青歌和北楚国的公主叫苏玉，出于结盟原因成为了夫妻，这个前提设定太多了啊。然后呢，在揭开对方不可告人的秘密之后，这对幻曲冤家从此开始了貌合神离的夫妻 生活。让我猜一猜，后来有真情了是吗？ 对，从开始的互相伤害，到利益同盟，再到逐渐的生出感情，两个人感情不断的升温。另外一边，当叶青歌的青梅竹马这个谢青韵出现的时候，再次啊让这个太子夫妇的感情变得更加混乱。此外呢，随着两国之间陈年往事被揭开，上一辈的这个仇恨又让叶青歌和苏玉开始了一段凄美的虐恋。之前我记得好像讲过，好像设定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的， 很像 皇帝。是吧， 嗯，反正很像了。 哎呦喂， 总是 不能多想点办法吗？ 真是总是因为很多就是反正不是因为爱情，没有嫁给爱情。 记住这句，这部剧的名字叫虚凤假 凰， 假凤虚凰。爱奇艺播放，当然播放量16万，能多多。哎，不是，那个、 说什么呢？ 要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做到16万的一部网剧，大家可以看看。 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视角 稍微有些太 对，太俗套了，太俗套了。这个，所以我觉得广大的编剧朋友们听我们节目呢，还有不老少呢啊。 哎， 然后换一种套路吧。 斯坦在那个这种社群平台就在爱奇艺。做过吗？ 对对对。 然后他们选剧标准是什么样？一般的，你了解 选剧标准？ 你当时做的是剧啊，还是综艺节目？ 自制剧，就是这个自制剧是我部门的剧。 吓死我了！我以为这个剧就是他做的。 要不一直没支持， 对对对， 跟你没关系吧？ 我都出来多少年了？ 我都一身冷汗。 所以他们的选剧原则或者是标准是？ 爱奇艺的选剧原则通常是好的 IP。然后呢，在百度指数上要有比较好的表现， 嗯， 然后呢，投资呢相对较大，然后呢，最好在戏里是有咖司的， 啊， 这样的话能保证 咖司就是说 明星 演员 明星 嘛， 明星， 自带流量的那种， 对 对 对，然后就是说整个是需要，整体性上会比较好，然后呢，尽量因为爱奇艺它的平台本身是主打轻奢主义的一个平台， 哦哦， 那你每个平台都有自己 slogan， 腾讯是什么？那个美好时光什么？ 啊，对对对， 不负好时光， 对， 不 负 好时 光， 对对对对。 然后爱奇艺呢，就是轻奢嘛，它就是非常讲究品质的。 优酷好像是这世界很酷， 对，这世界很酷， 就 so cool， who cares？ 但是说，就说爱奇艺这块，它的这个选剧标准是比较高的。 嗯， 但你想想，在这么一个细的筛子里边选出来的这样的网剧，因为网剧我们一直在说，它现在势头非常非常大， 对，制作也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这些，然后出来这样一个表现不是那么好的。但我应该没理解错，16万单人播放量对于网剧来讲应该比较少，对吧？ 这个成绩就是差到离谱 啊！对，那为什么还会可能出现这样的成绩？你之前分析过吗？ 这个一个戏它的好坏，可能单从这个戏本身，你除非它真的很烂哈，但我相信爱奇艺应该也不会投这样的戏。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表现的话，第一还是看剧本身，第二呢，推广也是有关系的，第三可能这个卡司啊，或者是演员本身。也是有，它推广还是很有关系的。 哦， 如果他每天的推广位很漂亮的话，那 难不可能会不好的， 不太可能，除非是刚开始给他的推广位他表现不好， 就宣发可能不太好，是吧？ 宣发是平台的宣发嘛，它这种网剧它很不太会像电影那种做大宣发，肯定是它这个平台本身 自己平台去宣传 和宣发。如果是爱奇艺它出品的话，它会给你很多宣发。 但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知道就像刚才说这个筛子比较细密，然后呢标准比较严苛，但是可能由于一些其他更强势的剧出现，它就被淹没了。 也有可能因为最近的爱奇艺它出了很多爆款的网剧，比如说 对 前两天说的无证之罪啊， 对对对， 包括现在正在热映的几部大戏，包括王丽坤和那个谁郑元畅演的一部电视剧，还有什么那时花开什么的， 对对对， 最近这个好剧比较多。然后呢主要的方向也是民国清朝的这种，还有探案悬疑犯罪题材的，就这个戏可能在现在这种这么良好的一个势头上会有一些冲击，对他来讲是正常的。 哦，了解了。 好，我们整点之后再聊一聊网大，咱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招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于浩旁边的徐然。显得格外瘦弱啊。大家呢， 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美颜相机真的是有一些作用，拍的我还真挺瘦，我挺开心。哎，这个就不太好了，换回来，换了。谢谢。 这样显得我就不好看了。那就把特写给我吧，没关系。 啊、给徐然。 哎，对，你看是不是美颜效果，美颜相机就有效果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可能跟美颜相机没有太关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有点呲光。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听可以看的，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双频收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来吧，介绍今天的两位同学哈、啊，真的是我两位同学哈、啊，青年的制片人还有导演斯坦，欢迎斯坦。老朋友了啊，再来一位是我的师弟啊，新锐的主持人董博文，欢迎 大家好，大咖好， 哎呀呵，这家伙 他是用播音腔吗？ 我马上出来了啊，有没有？哎、哦，有，棒棒的。 其实博文唱歌特别好，但之前上一次谁邀请你自己想好去不去啊？ 我已经被他们彻底的打压过。 哎，你这人怎么说？谁打压你了？可以啊，都是我们的同事啊。对呀、啊， 不是那不是 说脏话，我常说脏话， 不要瞎说话， 对不对？ 注意啊，来咱们推荐每日网大啊， 对对对， 第一部叫做《我的魔镜男友》，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3万。我每次在说到网大的时候， 怎么着， 就变成它6位数？你看之前咱们还经常能碰到，有碰到过千万级别的网大， 对 啊，对，有。 最然最近突然就， 昨天有几百万的。昨天就是我的小小爸爸，好像是叫一部网大、 小小爸爸是那个王小利演的 啊，对，但就是单日播放量是160多， 是那个吗？ 小小爸爸给的推荐位很好的，他一直是给基础推荐位的 哦， 但是网大整体的表现， 哎，我们也都觉得最近网大好像表现很一般， 哇塞，就火到不行，网大 就真的一个对头一个对尾，就这样， 你想过没？ 就因为现在拍的戏很简单，表现不好肯定是难看呗，肯定是拍的烂呗，而且现在一些这个想要走捷径的一些团队，包括个人吧，可能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赚钱的方式， 那是 试水也有可能吧，但现在你试水的资本是很大的，你凭什么试这个水呢？你有什么 background， 你有什么这个后背的支持让你去试这个水？你试水一定是建立在烧投资人钱的基础上的。 哎，我觉得斯坦其实说的第一， 因为斯坦自己是个投资人，他又做制片人，最近有片子在拍，来说说吧， 你一脸神秘的微笑，真是太烦了。 打广告，我的戏现在呢正在横店， 那不算广告， 对，这不是广告啊。 进行这个非常非常紧密的拍摄过程中，因为 叫做 暂定的名叫做《东方战场之稀土入侵》。 嗯， 它讲的是一个东西方的一个故事，就是东方玄幻和西方玄幻和东方仙侠有一个碰撞，这样、 哦、 是做了一个东西方的尝试。 因为我看到里面还有那个像什么像丧尸这种角色。 对，就阿尔萨 啊、 哦，对，都此时这种角色，阿尔萨， 亡灵部队是吧？ 亡灵部队，有的。 因为我跟于浩都是斯坦私下比较好的朋友，所以我们提前看了一点，就是他们拍摄的这个 demo 出来哈， 对， 完全没有经过后期的 demo， 真的是非常炫 啊、哦，特别酷。 就那个镜头，包括那个场 谢谢 景别的设计，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特别大的制作才会用的一些手笔，真的是非常酷的。 投入确实挺 棺材本都花上了，我们投入将近有1000万吧。 哇塞，人民币。 嗯，那在网大当中算是非常大的， 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了。这一千万对于很多， 别激动啊，东北话出来，这一千万。哦 赖我了， 嗯对 赖的， 嗯，说出来， 这个一千万对于很多网大来讲，它可以套拍2到3部这个戏了。 对对对， 但我们 只知道一般2-3百万的网大就是比较好的制作了。 对，2-3百万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制作了。但是我们要就用将近1000万的这个费用来做这个网大，确实是，反正是我们也是，我觉得也挺狠的吧。这个我也不知道市场的表现会怎么样。 对，我就刚才我和徐冉在聊这个网大的时候，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会替你担心， 对， 就你自己没有考虑到，因为它有可能会带偏整个人的这个视线， 对，就觉得网大可能粗制滥造， 对， 不好看， 可能根本就不会关注那一栏， 明白？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戏无论它的成绩怎么样。对我们公司来讲，尤其是对我年轻的团队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大家可能不会想我在这部戏里要赚多少钱， 对， 或者是我要出名，大家更希望我们齐心协力做的一部戏是行业担当，是我们的品质担当，是就是说我们哪怕是拍网大，无论我们这戏拿不拿龙标最后，但我们做的这个东西首先对得起大家自己的时间，第二对得起看这个戏花时间看这个戏的人，无论他是 VIP 也好，还是花钱也好，还是捧我们的场也好，我希望大家在看这90分钟之后，看到现在85后90后的这个电影从业者，网络电影从业者也好，还是网络生产内容的从业者也好，大家在做这种东西的一个劲儿，因为很多戏可能通过卡司通过宣传都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戏本身好不好大家自己有心里有数， 是 我们要做这东西好不好，我自己觉得好，但不一定大家觉得好，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我们认为好的东西。 大概什么时候能上？ 明年4-5月份吧， 加油吧。 我再多说两句，不好意思，我再多说最后两句。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有诚意的？第一，我们确实花了很多钱做场景，希望大家看到的镜头是漂亮的， 离这话筒近。 希望大家看到的镜头是漂亮的。第二呢，我们确实在美术上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设计它的图，包括演员，大家都是每天晚上拍大夜，拍到早上6点。 对，他们两个人，你知道老赵和那谁，两个外号，一个叫 博勋 和那老赵，一个人叫赵破晓，一个叫李天明，是吧？ 对，李天明、赵破晓， 一个破晓，一个天明， 他们一直在拍夜戏。 对， 昨天我看亚俊发的那个，就是自己那个膝盖上的那个图啊，就是他因为跪着，一直跪着，本来就有伤。然后呢，那个沙子就到伤口里了，就现在洗都洗不出来，就你就能知道他拍那个戏有多苦。 是，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帮制作班底，有这样的一波演员，再加上这么好的制作，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包括我看的那两个小 demo， 真的觉得太棒了。 需要配音的时候找我， 没问题。其实谢谢主持人刚才帮我们打 call 啊，就是吃苦不怕，任何电影大家都会吃非常多的苦，每个团队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个事儿。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诚意，我们认真了。这个戏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在做， 我们希望你能拍出好的作品。 谢谢谢谢， 浩哥和冉姐扣666啊！ 哎，好嘞，来， 这得你真送了吗？刚才 我二姨 没有啊， 二姨不来了， 二姨 接班了，来，咱们继续说网大的这一部，刚才说的叫《我的魔镜男友》，爱奇艺 23万， 23万播放量啊。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滑雪吗？你和外星人谈过恋爱吗？我的魔镜男友啊，会满足你所有的幻想， 满足你所有幻想。 一个被雪队开除之后，靠卖光盘和捡漏为生的滑雪少女，捡到一个来自异能世界的智能雪镜啊，与里面幻化出来的这个滑雪高手穆勒一起实现了滑雪梦想的故事。在浪漫的雪场，跟来自神秘异世界的帅气的滑雪高手来场恋爱，真是少女心满满。 真的，哎，这么一说，还是少女心满满的恋爱故事。 回去看一看，然后告诉我影评。 为什么这样？对我 来看第二部。 第二部叫《巨奖传奇》， 有何？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单日播放量不是特别高，12万哈，也是在爱奇艺播出的。说的就是一个老彩民意外中了一个亿万大奖，他之后有一个遭遇。说本来你想啊，拿了亿万大奖，就按理说应该能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了之类的哈。但是呢，由于身份泄露，导致周围的一切关系和事儿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他在悄然离家出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个男的，又引发了一系列的喜剧。我觉得这个后面的设定有点像《人在囧途》这样的一种设定啊。但总之是由于金钱让他周围的一些关系和人跟事儿都产生了一些错位，这也可以想象吧。 对心理上有一种。 哎呀，你周围肯定有人说，哎呀，你都这么有钱了，稍微借我点吧。这借就相当于拿一样，你说你愿意吗？肯定不愿意嘛，所以他肯定关系上会有些扭曲。 这个当然不帮老师了。 我理解你这种有钱人的心态，但是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什么意思啊？就是别人找你借钱，你都特愿意借是吗？ 不是，没人找我借钱。 我真的，我最近手头特别紧。哦。 哎呀，行，人家有投资1000万的，你去拍两个角色。嗯， 主持人手头特别紧啊，抱歉，主持人手头特别紧，大家小礼物发一发。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问题好像是这个礼物给不了我们手里去做。 没事，我们台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终于让我回来了。 网友送岛，送岛，岛56个岛，马上到位。哎， 来，咱们来最后一趴哈，今晚新游戏的环节，演的是小品的这个老同学中的一段。嗯，背景介绍是这样的：一个初中时的学渣叫乔山，毕业之后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成为了全县首富。一个初中时的学霸叫修睿，之后成为了县一中招生办的老师。在中学的时候就超不超的问题呢？乔山对修睿心怀不满，在多年之后的老同学聚会上，乔山在修睿面前使劲的显摆，努力的挖苦。但是乔山的儿子正值考高中，能不能上这个学校就主要卡在修睿这儿了。老婆的几通电话让剧情发生了一波三折啊，乔山态度也是一变再变，这个喜剧效果非常的有冲击啊。 姐你话，我演谁呀？ 来导。 导，我演谁？ 说一下这个戏啊，这个戏呢是那个《笑声传奇》，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里边的一个节目作品，非常好。乔杉、修睿演的，那他们两个呢老搭档了，爱笑会议室里他们就是搭档。 对对对。 然后呢，现在这个戏呢也是一直传承他们这种风格，就是乔杉呢还是像《屌丝男士》里边那种有点贱贱的，然后呢就是坏坏的，又特别滑稽的那种。修睿呢就是一本正经，但是总给人一种假正经的感觉， 老享乐。 对，因为我也确实认识修睿，修睿他本人其实确实挺正经的， 哦、 但是他确实挺正的一个人、哦。但是一演戏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逗，你知道吧？哦、就是那种假正经，让人觉得挺可爱的， 还有一脸胡子，真想正经。没长了一张正经的脸， 他这张脸就是一看就特凶悍，实际上挺温柔的一个。 哦， 服务员呢，就是一个跟乔杉沆瀣一气的那么个家伙，就是 下菜碟。 哎，对对，见人下菜碟。乔杉老婆呢，就是剧情的反转，所以呢，我觉得。乔杉见嗖的，我觉得比较适合博文。博文，希望你把乔杉 包养的话， 这种劲儿给拿出来啊。修睿呢，我觉得比较适合耗子。 哇， 耗子来修睿。 他正经吗？ 就是 他说假正经吗？ 假正经，对 开不开心？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把那假发粘胡子呢？ 哎，把假发粘胡子。 然后接着来啊，服务员和乔杉老婆，那就 我来乔杉老婆。 我觉得这个乔杉老婆太少了 啊。 服务员和乔杉老婆你都来，我给你们听戏，因为咱们稍微快点，哎、看有没有机会第二波。 Okay, 好不好？来走一遍，就整个的你的那个语气，乔杉那个劲儿出来。 好的， 自带 老师 不是小沈阳 啊，对啊，正经啊。但是他们俩都是用方言来说，你们俩就把方言拿出来。 终于给我一个说东北话的机会了，哎呦天哪！ 就是。就比较见人下菜碟哈 ，OK。 然后呢，乔杉老婆你知道就是那种说事儿的那种感觉， 推剧情嘛， 推剧情。 Okay. 来，咱们3、2、1，走。 哎呀妈呀，是你吗？ 谁？ 不，你不是那个修？ 想起来了， 修想告诉我，哎呀妈呀，啥的？修睿。 对了，老同学。哎呀，乔杉，多少年不见了，哎。我听同学可说了，你混的是相当不错呀， 还行吧，当个小老板， 哎呀， 然后全县首富， 哎呀呀呀， 你咋样啊？ 啊，就我就是县一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哎呀，那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我来。 我听着咋这么别扭呢？ 这孩子不会说话呢，你说？那啥，我还有个事儿没整明白 啊， 来政岛干啥呀？ 啊，是这样。最近找我办事人太多了，我先提前过来，我躲一躲。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说有人找他办事人还贼多，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都没说躲你躲。哎呦妈，真能吹！服务员， 哎呀，山哥来了。 那啥，哎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的老同学修睿啊，修老师。 修老师你好。 啊，你好，你好。 你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我没说服务员， 差点掉价。 那啥。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吧。 好嘞。 不要辽参。 那不就是小米粥吗？ 咋的呀？我给你重复一遍呢。 啊，不用，明白，都明白。 你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你还想吃啥？ 有咸菜没？ 有啊。 有吗？ 啊，卖没了。豆腐乳行不？ 行啊。 没有，行不行啊，山哥？ 太行了，我天哪！ 这就叫眼力劲儿，知道不？我现在忙了，山哥。 哎，忙去吧。 乔杉呐、 啊，咋的？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你对我有啥意见呢？是咋的呀？ 有啊， 不是咱俩能有啥仇啊？ 哎呦，忘了是咋的呀？你要是忘了那啥，别说别，我帮你回忆回忆啊。 啊， 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完了他你考个全班第一，我考个全班倒数第一，这我爸再一顿给我踢呀、啊、跟你没关系啊。 那学校规定不许作弊，你再说了你不也把我给踢了吗？你踢完了初二我让你抄不抄？ 哎呦我天，还说初二让了，初二让我抄了，这初二之家我抄得好啊，我俩抄个全班并列第一， 那说明我对你毫无保留啊。 对呀、啊、那我爸踢我的时候也毫无保留啊。 那为啥还踢你啊？ 我爸说了，动你学习成绩那个熊样，你还能考了第一，肯定是抄的，这顿给我踢呀、 啊、那卷子在你手里，你自己不知道省点抄啊。你再说初三的时候你抄我一半，你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我就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 那咋还踢你呢？ 因为我爸说要出差，他怕成绩不能在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踢着我，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那说明你爸有前瞻性。 山哥，小米粥来了。 哎呀妈，行行行，赶紧喝粥吧，给他快点的。 这碗里有咸菜啊，我看不惯他，有点钱就嘚瑟。 哎，谢谢你啊，小伙儿。 吃吧吃吧。 不是，这咸菜搁哪呢？这是啊。 没放，逗你玩呢，行不行啊？山哥啊，哼，这又叫眼力见短光、 哎、 我忙过去了。 行吧，忙去吧老弟。哎呦天哪， 不是我说乔山呢，就是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心眼太小了吧？ 我小心眼儿，我说这点事儿都扎心了咋？我告诉你啊，动你这样的你别落到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 叮叮。 哎呀哎呀，喂 喂老公。 哎 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啊。 妈呀，啥信儿啊？啥信儿？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事儿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的都不好使。 叫啥名啊？ 修睿。听说啊，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哎，老公，这眼看没几天开学了，这事儿你赶紧上上心啊。 哎呀，行行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好了，挂了吧。哎呀，修老师，这衣服上咋有毛呢？养狗了家啊？ 掉胡子？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不是，没事，我刚忘问你这事，你搁哪儿上班来的？ 县一中。 你教哪科？ 我不代课，我招生办的。 哎呀，招生办？哎呀，明白了。服务员，来。 山哥咋的了？ 你干啥？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得嘞，不要辽参。 别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山哥，这么点碗儿，六个他放不下呀。 让他挤一挤，动了不得。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那一顿饭那功夫还坚持不了啊！ 啊，能坚持，能坚持。 真是， 乔山，这你跟我说实话， 嗯， 你整这出，你是不是你要求我办事吧？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我没事求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回吧。修老师，那啥，这都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乔小山，他现在呀就上高中了，都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给办一下呗。 这事儿我办不了。 别的呀老同学，我跟你说呀，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啊？你说我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波，你说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我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我才继承了我爸几个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是不是？钱呢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你让他来我这儿补补课。 不，修老师补课来不及了，你都花多少钱能办吧？ 他这不是钱的事儿啊，咱都是同学。 哎， 接电话，接电话。 哎， 喂，老公啊， 啊， 咱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妈，又有转机？啥转机呀？ 咱不用联系招生办的校长了 啊， 咱不用联系招生办的老师了 啊？咋的？ 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喂，不是，那咋的？这事儿准他吗？关系接洽吗？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啊。 哎呦我天哪，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服务员， 山哥怎么的了？哎呦我真累了。 海参怎么样了？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好了。 等会儿，把那海参给我放生。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山哥，你这就有点难为人了，不是？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你磨叽啥呀？我给你钱，赶紧去 抢救海参。 你说是不是有病？你说，哎呀，我刚才这么做是为啥？我以为我真求你呢，我都是缓和一下气氛。哎， 老公 啊， 哎呀，刚才我给那校长打电话了， 又咋的了？ 他说呀，他马上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啊，下任校长谁呀？ 他们说就是那个招生办老师秀瑞。 哎呦，太棒了， 非常 太棒了，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 的， 太棒 了！天哪，播音系竟然有这种人才！ 嗯，你也是播音系的吧？ 嗯， 那你应该是知道这个事情。 咱俩都是。 嗯，嗯我 师哥 这么说， 给我师哥师姐送点岛，五十六个马上到位。要不放海参上你家抓你去？ 哎，真的不是太有 劲。让他仿了一下，你让他演一下修睿，让他假正经一下。 那走走呗，你们俩。 然后那个谁，斯坦来乔山。 我来乔山。 啊，你来乔山。 观众大家好啊！来我当导演，准备啊，五分钟之内结束战斗啊！三二一，开始！ 哎呀妈呀，是你吗？ 是谁呀？ 你是那个修？ 想起来了， 休想告诉我，修睿吧你。 对了，老同学，哎呀妈，乔山呐，这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这混的呀，相当不错呀。 还行，当个小老板，全县首富。 哎呀妈呀，这真是啊， 你咋样啊？ 我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给我一个老百姓普通拥抱来。 不是，你这话听着咋这么别扭呢？ 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嗯，不是，是这样，就最近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寻思这今儿聚会我提前过来，我先躲一躲。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人找着办事贼多还躲躲，我全员首富都没说躲，你能躲真能躲。哎，服务员， 山哥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这个老同学修老师。 修老师您好。 哎， 我来服务员，我来服务员，你来的媳妇啊，这都有。嗯， 跟他握啥手啊？他没啥本事。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我没说服务员 啊、 哦， 差点掉价。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两升。 好嘞。 不要两升。 哥，那不就小米粥了吗？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不要，明白，都明白。哦，不是，等会儿咋的？不就喝小米粥啊？ 你还想吃啥呀？ 有咸菜没？ 有啊。 有吗？ 卖没了， 豆腐乳行不？行啊，行。 没有，行不行，山哥？ 太行了， 这叫眼力劲儿，知道不？我家里忙了，山哥， 忙去吧。 哎呦， 小山， 咋的啊？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正义书，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有啊， 不是，咱俩能有啥仇、啊？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一回呀。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了。他考你考全班第一，我考一全班倒数第一，只让我爸给我一顿暴踢，跟你没关系啊？ 不是，那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再说了，你不也把我给踢了吗？再说踢完了，初二我没让你抄啊？ 让了，初二这把我抄好了，咱俩抄一全班并列第一。 那说明我对你毫无保留。 对呀，我爸踢我的时候毫无保留。 不，那咋还踢你呢？ 我爸说，就你那个学习成绩那熊样，还能考第一？肯定是抄的，这顿给我踢的呀。 那你说卷子搁你手，你自己不知道省着点抄吗？再说了，那初三的时候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我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给我一顿踢呀。 哎呦，这咋还踢你呢？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第一时间踢着我，这把我一顿给踢，提前预知了这踢的。 那说明你爸有前瞻性。 山哥，小美粥来了。行行行，赶紧喝粥吧，给他。 碗里有咸菜啊。要是我看不惯的，有点钱嘚瑟。 谢谢你啊，小伙，谢谢啊， 吃吧。 嗯，不是，这咸菜搁哪呢？ 没放，逗你玩的，行不行，山哥？ 这条眼力劲儿，懂吗？我忙去了，哥啊， 忙去吧，老弟。 不是，我说乔山，就因为这点事，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儿了？ 小心眼儿，这点事都扎心了。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的，别落我手里头。我告诉你，要是落我手里头呀。 喂，老公啊，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啥信儿？啥信儿啊？ 我跟你说呀，现在这事儿卡在一个招生办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叫什么名？ 叫修睿。听说呀，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啊，眼看着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紧上上心啊。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这衣服上咋有毛啊？养狗了家里头啊？ 掉胡子。不是，你到底要干啥呀？ 没事儿，我刚才忘了问你件事儿。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县一中。 你教哪科啊？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明白了。服务员来。 山哥怎么了？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得了，不要辽参。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的。 不是哥，就这么点碗，六个他放不下呀。 让他挤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行不行？一顿饭的功夫，你给我坚持不了啊？ 能坚持。 乔山，你就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啊？ 你 要不说是求老师高呢，没事求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求求你一件事吧啊，修老师啊，我就我儿子，咱家儿子 咋的？ 你大侄儿乔小山，嗯，他现在就要考高中了嘛，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呗， 这事儿我办不了。 别的呀，老同学，我跟你说，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你说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给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继承我爸几个亿的财产，才有的今天，是吧？你说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它只能是个数字，面子最重要，对不对？ 好卡。哎呦我天哪，时间来不及了，给 我。哎，我觉得博文跟斯坦还是特别有料，真的特别有料。你干嘛吐沫星子都喷出来了？ 就是由衷的吐沫星子想崩你，不是、啊？由衷的想表演一下。 但是于浩，我觉得他那个服务员特别有味道， 他 特别到位。 要不说有天分的师哥， 我 用您学习 天分当服务员啊。好了好了，感谢二位啊，今天特别棒，感谢各位所谓 FM98.2 M97 说明书馆精美游戏啊，感谢我的两位好朋友斯坦博文的精彩表现， 谢谢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六点四十五分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 没有了， 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其他的精彩节目， 对，一会儿见，明儿见啊，我们 之后再见，拜拜，谢谢于浩，谢谢肖然， 谢谢。 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